他转过头又奔着崔英元去。其实这次审讯呢，崔英元是陪审，无奈碰上了黄恶棍，虽然没挨追走，却被一顿拳打脚踢，鼻青脸肿。到此禁地，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，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。但黄宗羲打上了瘾，被人拉走之前突然抓住了崔英元的胡子，活生生的拔了下来。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徐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，等待着他的是最后一刀。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。如徐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，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，比如阉党骨干、太仆寺少卿曹钦成，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，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啊，实在待不下去，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，结果被人打听出来，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。还有老牌阉党顾炳谦，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啊。魏忠贤刚倒台，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，烧光了他家，顾炳谦跑到外地，没人肯接待他，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。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，比如这个黄宗羲啊，他痛殴徐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，把他们干掉了。这个大明是法治社会，但凡干掉某人呢，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，要么偿命，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，真是没王法的。黄宗羲这么一闹，接下来就热闹了。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，先是魏大忠的儿子魏学莲上书要为父亲魏大忠申冤，然后是杨莲的儿子杨志毅上书为父亲杨莲申冤，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申冤。顺便说一句，以上这几位的上书啊，所用的并非笔墨，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，这也是有讲究的。自古以来，但凡欺冤都用血书，不用似乎不够分量。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，拿上来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，实在有点发粗，随即下令，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了，但上奏的文书要用墨写的，用血写不合规范，今后严禁再写血书。但他还是讲道理。崇祯二年九月，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，追授官职，并加封谥号。杨莲得的谥号是忠烈，以此二字足以盖其一生。至此，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，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。纵使他曾骄横一时，纵使他曾不可一世，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，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，迷信。不信道德，不信仁义，不信报应，不信邪不胜正，迷信自己，迷信力量，迷信权威，迷信可以为所欲为，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。而在变来史书十余载后，我信了，至少信一样东西，天道。自然界从诞生那刻起呀，就有了永恒的规律，春天成长，冬天凋谢，周而复始。人世间也一样，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，规律恒久不变，是为天道。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、生生死死背后，我看到了它，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，无论兴衰更替，无论岁月流逝。它告诉我，在这个污秽、混乱、肮脏的世界上，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。天道有常，从他的起始到他的灭亡，恒久不变。 崇祯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，他很想有番作为，但当他真正站在权力的顶峰时啊，却没有看到风景，只是一片废墟。史书有云明治王亡于天启，也有史书云时亡于万历，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。应该说呀，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。经过他哥哥、他爷爷、他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，已经差不多了，加上又蹦出来几个九千岁人妖，里外一顿猛锤，大明公司就剩一口气儿了。朝廷纷争不断，朝政无人理会，边疆烽火连天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干柴已备，只差一把火。救火员崇祯登场，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。崇祯很喜欢袁崇焕，因为他启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七年十一月十九日，此时啊，魏忠贤刚死十三天，尸体还没有烂。几天后，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起复任职通知，大吃一惊啊！吃惊的不是起复，而是职务。袁崇焕当时的身份呢是平民，按照惯例啊，起复也得有个级别，先干个主事啊，处级，过段时间呢再提比较合理。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督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。兵部左侍郎是兵部副部长，督察院右都御史是二品正部级，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，部一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。袁部长明显没缓过劲儿来，在家待了几个月，啥事儿都没干，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。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都师级僚。明代有史以来啊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诞生了。因为兵部尚书都师级僚是一个很大的官儿，很大，所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啊，很牛。但最牛的官职是后四个字，都师级僚。我之前曾经说过，这个明代的地方官呢，最大的是布政使、按察使和指挥使，为防互相扯皮，由中央下派特派员呢统一管理，即为巡抚。鉴于后期呢经营不善，巡抚呢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，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，即为总督。到了天启崇祯，局势太乱，连总督啊都搞不定了，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，即为都师。换句话说，都师是明代除皇帝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，而要当巡抚、总督、都师的条件也是不同的。要当巡抚，至少混到督察院迁都御史或是六品侍郎才有资格。这个督察院迁都御史是四品正厅级，那么六部侍郎呢是副部级啊，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督察院都御史，二品部级或是六部尚书部长。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就是部级，所以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，内阁大学士，比如之前的孙承宗，后来的杨嗣昌，都是大学士都师，袁崇焕例外。就在几个月前，他还只是袁百姓，几个月后呢，就变成了袁尚书，还破格当上了都师。而袁都师的管辖范围包括几辽、辽东、邓州、天津、莱州等地。换句话说，袁都师手下有五六个巡抚。任职令同时告知，立即启程赶到京城。皇帝急着见你，崇祯确实急着见袁崇焕，因为此时的辽东啊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。自从被袁崇焕打跑后，这个皇太极始终很消停，也没有继续用兵，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。皇太极和他老爹不同，从某种角度讲，努尔哈赤相当之野蛮，打仗占地方就杀，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，给贵族当牲畜使。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埋头干活，不能骑马，不能养牲口，活着还好，要是死了，老婆就得没收，送个贵族家当奴隶。 相比而言呢，皇太极很文明，他尊重汉人习惯，不乱杀人，讲信用，特别是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，那是相当的客气啊，还经常赏赐财物。总而言之啊，他很温暖。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。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，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，自信就会温和，温和就会坚定。无需暴力，无需杀戮，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。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下，后金领地逐渐安定，经济开始发展稳固，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就开始跑去讨生活。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成。每次说到这个人呢，我都要呸一口，呸，呸完了。接着说，说起汉奸，这个全国人民就会马上想起吴三桂。但客观地讲，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，范文成就不同了。他是自动前去投奔、出卖自己同胞的，属于汉奸的最原始、最无耻形态。他原本是个举人，啊，还有的说呢，他是个秀才，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，就投了皇太极。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，他起了极坏的作用。更讽刺的是，据说呀，他还有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。想当年，范仲淹同志在宋朝艰苦奋斗，抗击西夏，如在天有灵，估计就要改家谱了。不过自古以来呀，爷爷是好汉，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。古代有古代的汉奸，现代有现代的汉奸，此所谓汉奸恒久远，遗臭永流传。在这个范文成的帮助下，这个皇太极建立的朝廷啊，完全仿照明朝，开始组建国家机器，进行奴隶制改造，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。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在紫禁城里的平台，怀着憧憬和希望，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。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，史称平台召对。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7月14日。顺便说一句啊，由于这个本人数学不好啊，在我以上叙述的所有史实中，日期都是依照原始史料使用阴历。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阴历7月14日是鬼节的前一天。7月10日，鬼门将开，阴风四起。那天有没有鬼出来我不知道，但当天的这场谈话确实比较鬼。谈话开始，崇祯先客套，狠狠地夸奖了袁崇焕，把袁督师说得心潮澎湃，此起彼伏。于是袁督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：继五年，全辽可复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五年的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，彻底解决皇太极。这下吹大发了。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呢，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后呢，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，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。但这个人不是袁崇焕，而是孙承宗。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后，我认为啊，这个判断是客观的。袁崇焕是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，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，但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。而从他此后的表现看，他也不是一个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。所有的悲剧就由此言而起。崇祯很兴奋地连声夸奖袁崇焕，说你只要给我好好干，我也不吝惜赏赐。旁边大臣呢也猛添柴火，欢呼雀跃，气氛如此热烈，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。但脑袋清醒的人呢还是有的，比如兵科给事中徐玉清，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，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。 照许先生的想法，袁都师的计划应该非常严密。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：聊慰上意。翻译过来就是随口说说，安慰皇上。差点拿笔做笔记的徐玉清当时就傻了，他立刻小声，他怕旁人听见呢。他对袁崇焕说：“上英明，岂可浪对？一日按期则功，奈何？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皇上固然不懂业务，但是比较较真儿啊。现在忽悠他，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，你怎么办？袁都师的反应，史书上用了四个字：兀然自失。没事儿，牛吹过了就往回拉。于是，当崇祯第二次出场的时候，袁都师就开始提要求了。首先是钱粮，要求户部支持；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；然后是人事，用兵选将，吏部兵部不得干涉，全力支持。最后是言官，我在外打仗，言官叽叽喳喳难免，不要让他们烦我。以上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，立即。崇祯是个很认真的人，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，开了现场办公会，逐个落实，保证兑现。会议就此结束，双方各致问候，散伙。在这场招对中啊，崇祯是很真诚的，袁崇焕呢是很不真诚。因为当时的辽东局势呢已成定论，后金连衙门都修起来了，能够守住就算不错。可是袁崇焕，你看崇祯兄啊，才刚二十，又不懂业务，就糊弄他是很不厚道的。就这样呢，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，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。可他刚走的半路，就有人告诉他：“你不用去了，去了也没兵。”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，宁远发生了兵变。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。我呢曾翻阅过明代户部记录啊，惊奇地发现这个明朝的财政制度啊是非常奇特的。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，也就是说地方办公经费除老少边穷地区外，朝廷是不管的，自己去挣，挣多就多花，挣得少就少花，挣不到就滚蛋。而明朝财政收入的80%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，军费。什么军饷、粮草、衣物，打赢了有赏钱，打输了有补偿，打死了有安家费。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，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，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！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，扫马路的，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崇祯，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，究竟是昏庸无能，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？后金势力崛起，急剧壮大，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，直逼京城城下。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，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。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。由于财政困难，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发工资。要知道啊，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，不给工资最多就去法院告你，让你吃官司；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。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素。兵变发生时呢，他正在衙门审案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捆成了粽子，关进了牢房。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。抓起来就一件事，要钱。可惜的是，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。其实毕自素同志确实是个很自素的人，被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部要钱。讽刺的是，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言，是他的哥哥，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的钱，可见是真没办法。但苦的兵不管用，干活就得发工资啊，不发工资就干你。那个人最先遭殃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，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，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。就这样，兵变弄成了绑票，东拼西凑找来2万银子。当兵的不干，又要闹事儿，无奈之下，巡抚衙门主动出面，以政府做担保，找人借了5万两银子，补了部分工资，这才把人弄出来。毕自素确实是个好人，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，反而跟自己过不去，觉得闹的这个局势有很大领导责任，但他实在太过诚实，未负责任竟然自杀了。毕巡抚是个老实人，袁都师就不同了，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，竟敢闹事，反了你们了，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。到了宁远，衙门都不进，直接就奔军营。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，军官 都不敢进，进去就打，闹得不行，袁崇焕进去了，大家都安静。所谓闹事，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。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，让大家散会，回营休息。然后他找的景心府，只问了一个问题：谁带头闹的？回答道：是杨正昭、张思顺。那就好办了，先抓这两个。两个人抓来了，袁崇焕只问了一个问题：是想死还是想活？不过是讨点钱，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。想活呀，想活可以，当叛徒就行。很快呀，在两个人的帮助下，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，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，也没有政策，全部杀掉。领头的没有了，自然就不闹了。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，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奇杀头，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，查办的查办，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跑的左良玉。兵变就此平息，但问题没有解决。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老不发工资，玉皇大帝也镇不住啊。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，开口就要80万，80万两白银，折合崇祯时期米价，大致是人民币6亿多。袁崇焕真敢要，崇祯也真敢给，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子言照办。毕子言回复不办，崇祯大发雷霆，毕子言雷打不动，说来说去就一句话：没钱。毕尚书不怕事儿，也不怕死，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，你袁崇焕算老几呀？事实确实如此啊！我查了一下，当年呢，这个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400万两，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500万两。如此下去啊，那是必定破产呐！明朝其实就是公司，公司没钱要破产，明朝没钱要完蛋，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强掠带折腾。所谓明亡清新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。虽然经济紧张，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，只是打了个折，30万两。钱搞定了，接下来是搞人。首先是辽东巡抚，毕巡抚死后，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做。袁崇焕说了，干脆别派了，撤了这个职务拉倒。崇祯同意了。然后袁崇焕又说，登州、莱州两地干脆也不要巡抚了，都撤了吧，因为这两地也归他管。崇祯呢又同意了。最后袁崇焕还说，为方便调遣，特推荐三人：赵帅教、何可刚、祖大寿，这都是他的铁杆啊。那么赵帅教为山海关总兵，何可刚为宁远总兵，原任总兵满贵、麻登云非铁杆，另行任用。崇祯还是同意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，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：臣选此三人，愿与此三人共始终，若到其无果，愿杀此三人，然后自动请死。此后的事实证明，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。到期无果，三人互相残杀，他却未能轻死。至此，袁崇焕人也有了，钱也有了，几辽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。不，还有一个，还是有一个。近十年来呀，历任几辽总督，无论是袁英泰、熊廷弼、王化贞，都没有管过他。也管不了他，孤处天涯，为国效命，取之生死，为君命是从。臣左都督挂将军印，领尚方宝剑，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书。袁崇焕呢想杀掉毛文龙，那么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，实在无法考证，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，看不顺眼。当然也有些人说呀，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，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。300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儿，京城里都这么说，但事实上这是相当无聊的讲法。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党的记载，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，说要投敌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。要这么说，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呢。鉴于这个清朝啊有乱改史料的习惯，再加上毛文龙的一贯的表现，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。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，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。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海，要传命令过去，要么穿越敌军阵地，要么坐船。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巨变，谁也不想费这个事儿。躲在岛上，长期没人管，交通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，想听话也听不了，所以不太听话。更重要的是，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。他位于这个后金后方，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，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，实在比较恶心，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。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。毛总兵驻守皮岛8年，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，而是经济。皮岛也就是个岛，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，招商引资啊，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，大的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，收钱就放行，他还参股。打仗倒也真打，每年都去，就是次数啊少点儿，6次，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，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啊，打个闷棍之类的。但总体而言，毛文龙还是不错的，一人孤悬海外，把生意做得这么大，还牵制了皇太极。虽说打仗不太积极，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。鉴于以上原因呢，历任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。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，他的眼里啊连粒沙子都不如。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，他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，现在的袁都师手握重权，小小的皮岛总兵算老几。更恶劣的是，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，8年多账目不清，还从不接受检查，且虚报战功，也不听招呼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，必须干掉。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，说我捞钱确实事实啊，那也是没办法呀，就那么个荒岛，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呢？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，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，打仗的都虚报，多报点成绩也正常，都照那程序走，混个屁呀。我曾查阅这个明代户部资料以及相关史料啊，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4万多人左右，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。换句话说，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，很够意思。可惜啊，对袁崇焕同志而言，这些都没有意义。在这件事上，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儿。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，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。崇祯2年4月，济辽都师袁崇焕下令，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，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，然后再运往东江。接到命令后，毛文龙当场晕菜，大呼：“此乃蓝猴，切我一刀，必定立死。”只是换个地方起运，为什么立死呢？因为毛总兵的船队啊是有猫腻儿的，不但里边夹杂私货，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。袁都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，只能散伙。他立即向皇帝上书啊，连声诉苦，说自己混不下去了。 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：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？怎么从长？喝西北风？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。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10万两军饷，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。拿钱的那一刻，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，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。也好，先拿着，到时再慢慢谈。然而袁崇焕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。说起来呀，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，混了好几十年，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。要论耍心眼儿，实在不如袁崇焕。他做梦也想到，很久以前袁都师就打算干掉他。早在崇祯元年7月，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秦龙溪，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毛文龙可用则用之，不可用则杀之。这还不算，杀的方法都想好了：入其军，斩其帅。后来他给皇帝的奏书上也明明白白地写着：去年12月，臣安排已定，文龙有死无生矣。安排已定，那还谈个屁？但谈还是要谈，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，占据要地，如果把他咔嚓了，他的部下起来跟你死磕，那就大大的不妙了。所以啊，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。他先补发了10万两军饷，然后呢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，并写信只问候。毛文龙终于上当了，他十分感激啊，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，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。机会来了，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，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。他拜会了袁崇焕，并接受了热情的接待，双方把酒言欢，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。袁崇焕呢，确实想杀掉毛文龙，但绝不是在宁远。这个问题呢，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。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，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，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者投敌，到时这烂摊子怎么收？所以在临走时，袁崇焕对毛文龙说：过一个月啊，我要去你那儿地盘阅兵，到时再续。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。崇祯2年5月29日，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。双岛距离皮岛很近，是毛文龙的防区。5月30日，毛文龙到达双岛，与袁崇焕会面。6月初一夜晚，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谈话，双方都很客气，互相勉励，表示时局艰难，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。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，既然在自己的地盘，自然要威风点。毛文龙啊，带来了3000多士兵在岛上列队，准备迎接袁崇焕检阅。6月初3，列队完毕，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。出乎意料的是啊，毛文龙显得很紧张，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，这天可能要出事儿，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呢，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。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，他的护卫不多，却谈笑自若，搞得毛文龙啊相当不好意思。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，他赶走了护卫，就在当天夜里来到了袁都师的营帐和他谈话。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。第二天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，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，夜晚好戏终于开场。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，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谈话。一般说来啊，两个人密谈，内容是不会外泄的，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，要想知道只能靠猜， 我不在场啊，也不猜，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，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。一个月后，在给皇帝的奏书中，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次杀戮前的夜晚，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袁崇焕说：“你在边疆这么久，实在太劳累了，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。”毛文龙看了一眼袁崇焕，我也这么想。只是奴尚在，这个奴啊指的是后金。袁崇焕点点头，会有人来替你的。哦，毛文龙锁了一下眉峰，此处谁能带头？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接着说：“我此来劳军，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一两，布一匹，米一担，按人头发放。”毛文龙说道：“我这里有3500人，明天就去领赏。”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，谈话正式结束，毛文龙的命运就此结束。他不知道这个夜晚的这次谈话是他最后救命的机会，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份看似毫不起眼的记录里。现在我来翻译一下这份记录。在谈话的开始，袁崇焕说：“杭州西湖好。”解释：“毛文龙，你回老家吧，只要你把权力乖乖让出来，可以不杀你。”毛文龙说：“工作任务重，不能走。”解释为：“我在这儿挺舒坦，不想走。”袁崇焕说：“可以找人替你。”解释为：“这里不是缺你不行，大把人可以代替你。”毛文龙说：“此处谁带得？”解释为：“都是我的人，谁能替我？”这算是谈崩了。接下来的是袁崇焕最后一次尝试。袁崇焕说：“按人头发放赏赐。”解释是：“把你的家底亮出来，到底有多少人，老实交代。”毛文龙说：“这里的3500人明天领赏。”解释是：“知道你想查我家底，就是不告诉你。”谈不拢杀吧。6月5日，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，准备在这里召见毛文龙，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。毛文龙列队完毕，准备上山，袁崇焕拦住了他说：“不用这么多人，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。”毛文龙表示同意，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。在上山的路上，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，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，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，实在太辛苦了，请受我一拜。”袁督师如此客气，大家受宠若惊，纷纷回拜。所以在一片慌乱之中，很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